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分，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19号星期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春运时间确定一共40天，国家卫健委建议人员流动政策因地制宜。 京城京市，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冬奥冰雪花丝如意发布。 今年年底，京港地铁17号、14号及16号线3条新线开通。 国内方面，长沙检出2例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 高速高架桥侧翻垮塌，致3死4伤，交通运输部已派专家赶赴现场。 国际方面的消息，奥密克戎来袭，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报告被感染。 8:10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八达岭滑雪场雪季开幕，冬奥会延庆赛区明年将建成大众雪场。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郑磊、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我们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昨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科学精准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会上呢，国铁集团劳动和卫生部副主任武世平介绍，2022年春运时间已经确定，2022年的春运会从1月17号开始，2月25号结束，一共有40天。 根据预测，2022年铁路春运的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等基本出行需求将保持一定的规模，可能比2021年有较大的增长。那么，目前我国的疫情形势怎么样？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在会上做出了分析。 近期啊，国内的疫情仍然呈局部散发和规模性聚集的这个并存这种特征，航空口岸和陆地口岸是主要的输入途径，那么主要有境外的输入病例和相关的物品、冷链食品这些相关的物品和人物引起。那么近日呢，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向广东、向陕西派出了工作组，指导地方开展疫情处置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指导各地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部署，推进核酸检测和流调溯源，加强隔离点的管理和社区管控，加快排查高风险人群和场所，确保各项措施呢及时落实到位，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蔓延。 春运的时间确定了，也就意味着农历春节慢慢向我们走来了。按照往常啊，很多人就开始关注春运的车票，因为大家呢要回家过年，或者说咱们全家来一番出游。可是已经持续2年的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今年的春节我们能够大规模的乘坐火车或者飞机出行吗？前一段时间看到不少地方都鼓励就地过节、就地过年。那么我们来听一听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做出的回应。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8周增长，77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密克戎变异株，我国外防输入的压力持续增大。元旦春节临近，冬春季疫情防控要始终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着力在科学精准上下功夫，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同时，保障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要继续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截至12月17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6183.8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为11亿8628.9万人。 另外呢，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建议，重点区域、重点人群要严格执行现行的管控政策，不能因为春节而改变防控措施。 高危人群，例如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还有孕妇等呢，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游和聚集。其他的人员如果要出行的话，尽量做好防护，切实履行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中高风险地区，比如说口岸边境、执行重大活动的地区等，可以采取比较严格的措施。 梁万年说，精准平衡疫情防控与春节团聚的关系啊，是对各级政府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应做好风险评估，发挥专家的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各地不仅要考虑输入疫情的风险，也要考虑疫情输出的风险，应该做好相关的预案，应该给公众提供明确的春运出行信息参考指引。 北京方面有什么最新政策呢？17号，北京市召开会议，部署元旦春节期间首都的疫情防控工作。北京市要求在两节期间减少人员的流动，最大限度降低聚集性风险，引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加强春运组织和自驾游的管理，严格在途健康管理。 那今年春节能不能回家过年，是眼下不少人呢共同关心的话题。那这次会议明确的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的原则呢，对此给出了确切的答案。这一要求啊，或许会让有一些人略感失落，不得不重新调整春节假期的安排了。 但是呢，在当前防疫形势的大背景下，这一要求其实也并不意外。可以说，无论外防输入还是内防反弹，当前防疫的这个严峻形势都不能够低估。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呢，就已经有多地提出就地过年这样的倡导。对于北京来说，防疫形势则是更趋复杂。 而且呀，今年的春节期间呢，正好赶上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为了保障冬奥赛事的顺利举行呢，防疫要求肯定是更为严格。那保障安全办好冬奥会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呢，今年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在配合响应防疫之外呢，更增添了服务保障冬奥会的积极意义，也可以看作是市民对于冬奥会的间接参与和助力了。 不过会议也强调啊，要做好在京过节服务保障的同时呢，扩大公共文化供给，加大冬奥相关节目的投放，丰富市民节日文化生活，做好流经师生、务工人员等流经群体生活服务和人文关怀，对大家反映的问题也会做到接速即办。 所有人都盼着啊，这个疫情赶快结束。世卫组织官员呢，日前就表示了，凭借现有防疫工具与检测手段，全球啊非常有希望在2022年结束新冠大流行。张文宏医生也指出，这个冬季和春节呢，我们将和国际社会一起度过最后一个寒冷的冬季。相信有了每一个人的理解、配合和支持，我们能够更早的迎来这一天。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京城京事。昨天呢，以冬奥冰雪如意之约为主题的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冬奥冰雪花丝如意正式推出了，它经北京冬奥组委授权发行，分为纪念版、典藏版和珍藏版。 这冬奥冰雪花丝如意啊，采用咱们燕京八绝之一的花丝镶嵌技艺制作而成。这造型的创意呢，源于咱们中国传统的吉祥事物如意，以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雪如意为参考，表达了相聚北京冬奥、共赴如意之约的美好祝愿。 根据主创人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树文的介绍，花丝镶嵌又叫戏金工艺，是一门传承久远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是花丝和镶嵌两种制作技艺的结合。2008年6月份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冬奥冰雪花丝如意头部啊，采用这个花丝镶嵌技艺中的掐、填、焊、边等等工序，和镶嵌技艺中的多道工序制作完成，既凸显了咱们非遗技艺的无穷魅力，又表现了中国如意文化的内涵。 来关注出行，今年年底呢，京港地铁将会迎来17号线南段、14号线剩余段以及16号线玉渊潭东门站共计三条新地铁线的开通。目前呢，三条新线正在积极有序筹备当中。本台记者近期探访17号线南段，车站丰富了人性化的设施和服务细节。年底新线开通之后呢，京港地铁所辖线路运营里程会超过145公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地铁17号线南段的北辰树站站厅，由蓝色灯光艺术装置打造的智慧之树成为站内文化特色。北辰树站有四个出入口，预计开通后的日均客流量大约 1.4 万人次。京港地铁17号线北辰树站站长韩玲玲说， D 口外面50米有一个目前待开发的楼盘， C 口外面大概100多米是李宁中心它的一个工业区， A 口外面也有一个润丰岭上的小区，它整个的客流属性是以通勤通学客流为主，同时还具备一些居民的日常出行为主。预测来看，我们的平日的客流具备明显的一个早高峰和晚高峰的属性。 17号线南段年底开通后，在次渠站可与亦庄线换乘，在十里河站可与14号线、10号线换乘。次渠地区的居民乘坐这条线路去十里河只需要18分钟，比过去节省约半个小时。17号线车站和列车也增加了人性化设施。京港地铁总经理邵信明介绍， 车站也会有母婴室，车辆在安全方面也加了一些新的感应器，除了司机以外，车可以感应到前面有没有障碍物，有的话也可能会在自动啊速度方面的一个控制，帮助到我们人去控制这个车。我们也会有一个温度方面的一个智能的设备，从送风啊温度啊等等去控制，帮助到我们的乘客在车里面坐车的时候更多的舒适感。 17号线南段开通后，预计日均客流量大约 7.6 万人次。试运行期间，工作日全天计划开行列车298列次。此外，14号线剩余段和16号线玉渊潭东门站也将在年底开通。地铁14号线贯通后，全长 47.3 公里。按照规划，未来丽泽商务区站可以实现五线换乘。邵信明表示， 14号线终于可以东西两段全线贯通，贯通以后这条线在早高峰我们将会提升到三分钟的间隔，也可以让西面跟现在东面的人到市中心会比较快。16号线这一次我们会加开一个站，将来我们的市民区玉渊潭公园可以方便很多。 近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介绍，今年以来，北京市探索一抓三保五强化的就业工作模式，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的力量，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就业新格局，推动首都就业向高质量迈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今年全市已累计培训93万人次，补贴资金9.57亿元，同时保障重点群体就业，保障中小微企业发展，保障创新创业作为稳保就业的基础，政府也加大了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开展全链条创业服务，帮扶初创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实至名的优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19年，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品牌包装、包装设计等一站式服务。实至名回忆， 人保局的政策还是挺多的，最早的一次是参加了人保局的创业大赛，创业专家给我们做指导，我们大学生创业嘛，这个群体是他们特别关心和关照的，所以他们从这个政策上保险啊能够让我们拿到补贴，这是实实在在我们还是挺心软的。 由于石志敏是外地户籍，无法享受北京市创业担保贷款相关政策，扩大生产经营的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今年本市对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进行了调整升级，取消了贷款对象户籍限制，让在京创业人员享受同城同待遇。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就业服务专员王佐说， 咱们企业有什么诉求，有什么需求，能够很快的反映到我们人力社保局，根据他的困难我们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今年九月份呢，石志敏的优包公司也是拿到了北京市的创业担保贷款50万元，也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困难。 今年截至十月底，全市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3亿元，同比增长667.44%，创历史最高。人力社保局、财政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多项举措，北京市累计核准发放补贴资金70.91亿元，惠及823.2万人次。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吴晓军说， 下一步

骨科来会诊，说我到神外叫会诊，我们现在就是患者到了急诊床上中心是零时间等待，因为他来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伤前评估，比如说他生命体征是什么，所以我们事先都准备好抢救设备抢救团队，病人一到马上实施抢救。 为了服务周边居民，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还建立了妇儿医学中心和肿瘤医学中心。 综合治疗的概念就是各种肿瘤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化疗，可能比如很多外科的肿瘤它又占了外科的病房，要进行化疗，影响要开刀的要手术那些肿瘤病人的入住，所以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个综合的资源给提炼出来挪到通州。 通州院区开展后，与西直门老院区将实现同质化管理，同学科并行。江宝国院长说， 比如说骨科那边的骨科和这边的骨科都是同样的学科，我离哪个医院近我就挂哪个医院的骨科，都是同样一套专家，而且我们真正还会根据通州院区这个百姓的需求来增减相关的门诊，把西直门院区的专家调到这边。 目前有三种挂号方式，手机 APP 可以挂八天内的号源，医院的自助机可以挂四天内的号源，同时还可以拨打114电话预约。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其他方面的消息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情。截至12月17号24点，全国共有12个高风险地区，56个中风险地区。 最新的消息显示，据智慧长沙客户端消息，湖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12月16号长沙市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感染者呼吸道标本进行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经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都确认检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目前这两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系入境闭环管控人员，并且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来关注浙江，从17号下午4点到18号下午5点，宁波、绍兴、杭州三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9例。自12月5号以来，全省三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60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 下一步，浙江将严格发热门诊工作流程，所有参与核酸采样人员都要严格做好岗前培训，防止职业暴露。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核酸检测的频次统一调整为每2天一次。 广州方面，昨天广州对已纳入集中隔离的境外输入关联病例密切接触者的检测当中又发现了1例境外输入关联病例。新确诊病例是某公司职员，12月16号境外输入关联病例唐某的女儿，她与自己目前一同居住在广州市越秀区的华乐街天盛村65号。 在西部城市，昨天陕西省对12月9号到16号期间报告中的12名本土病例完成了全基因测序，12个人的测序结果全都与12月4号巴基斯坦入境航班报告的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陕西省此次疫情为境外输入引起的本土疫情，虽然感染来源初步判定，但是具体的传播过程尚不清晰，各传播链之间缺少明确的关联性，后续疫情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发布会上介绍，陕西西安封控部分服务场所、酒吧、歌舞厅、体育健身、影剧院、麻将馆、剧本杀、洗浴等室内娱乐场所暂停营业。另外呢，为了尽快的斩断疫情传播链条，尽早实现病例清零见底，坚决查清消灭可能的传染源，西安要求本市人员非必要不离市，确需离市的要持有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昨天由国家卫健委、中国罕见病联盟举办的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在北京召开。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国家医疗保障局连续4年每年一次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的目录，累计将507种新药好药纳入了目录。 最后再来关注记者从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湖北省公安厅等部门获悉，昨天下午3点36分，位于湖北省鄂州市境内的沪渝高速沪渝向转大广高速匝道桥发生桥梁侧翻，现场呢造成了3名人员死亡，包括2名现场掉落的施工人员，还有1名掉落的货车上的人员，有4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呢，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已经率桥梁专家赶赴现场。据透露呢，事发匝道桥是独柱墩桥，事发的时候呢，桥梁没有施工，但是有3辆货车同向行驶，其中1辆是大件运输，重量为190吨。有关情况呢，正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翟轩为您编辑。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 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荫。黄工，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 哎，黄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目前啊，咱们城镇郊区气温呢都在-5-9度，北部地区气温低一点，现在呢都在-10度以下，气温呢比较低，天气啊比较寒冷。那么有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的朋友要注意这个添衣保暖。那么今天白天啊，北京是以晴为主，没有过去两天那么大的偏北风，应该说太阳光照也不错，有利于辐射升温。那个气温呢会逐渐上升到最高9度左右，比昨天的最高气温呢要高出2-3度，所以啊，今天的天气应该是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的。那么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微风，预报的最低气温呢，平原地区-5度，山区呢在-5度到-7度，应该说天气啊，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啊也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今天白天和夜间的天气情况。 嗯，黄工，明天就要开启新的一周了，下周总体天气趋势如何呢？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下周的天气趋势呢，下周一周二啊，以晴为主，风力不大。目前来看可能会有一些雾霾现象，预报的最高气温呢是12度和9度，最那个下周三周四呢，可能阴天会有一些轻雾和雾，预报的最高气温呢是5度和4度。那么周四夜间呢，会有冷空气开始影响北京，气温呢会进一步下滑。下周五、周六、周日预报的最高气温呢，也就是-1度左右。那么下周的最低气温呢，是从-4度逐渐下降到-8-9度。可见下周啊，气温呢是一路走低，天气将会越来越冷。所以呢，下周的天气重点就是防寒保暖。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的详细介绍，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预计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2级。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呢，山区的能见度比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外出登山。 洗车方面，未来三天呢，北京城没有明显的降水天气，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小帅。最好听的新闻尽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佩斯。一天之计在于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您在轻松愉快中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或微信搜索一级车小程序，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书友积分真情回报，2022年1月1日至2月28日，北京读者卡内积分满100分，可凭卡至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中关村、亚运村图书大厦兑换电子购书券，详见各店海报。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奥密克戎来袭，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报告被感染， 老龄化加速，韩国企业开拓银发经济。 8:10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八达岭滑雪场雪季开幕，冬奥会延庆赛区明年将会建成大众雪场。 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片单发布，50部纪录片集中亮相。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郑磊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时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9届缔约国会议在埃及沙姆沙伊赫闭幕。大会通过了沙姆沙伊赫宣言，呼吁各缔约方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关注由紧急经济和卫生支出带来的腐败风险。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瓦利在闭幕致辞当中说，沙姆沙伊赫宣言为各缔约方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以实际行动应对腐败问题提供了完整信息。2021年，各缔约方在反腐败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承诺，2022年将会是行动之年。 本届会议呢，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52个国家的2000多名代表线上或者是现场参会，各方呢就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反腐败国际合作、资产追回、预防腐败、技术援助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并就加强反腐败执法合作、教育宣传等通过了8项决议。 据了解，联合国的反腐败公约呢，是反腐败领域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全球性法律文书，于2005年12月14号生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9届缔约国会议结束之后，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介绍了中方对今后反腐败国际立场所持的相关的国际合作所持立场，我们来听一下。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反腐败领域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全球性法律文件，中方高度重视此次缔约国会议，派高级别代表团线上出席，并在发言中肯定今年6月反腐败问题特别严大对全球反腐败治理的重要意义，介绍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经验，表示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义务，高举多边主义旗帜，高度重视反腐败国际合作，积极开展跨境腐败治理和国际追逃追赃，呼吁各国拒绝成为腐败分子和腐败资产的避风港，不搞反腐败执法合作的小圈子，维护和发展基于公约的全球反腐败治理规则体系，切实消除追逃追赃各种障碍。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中方坚决反对打着反腐败旗号把腐败问题工具化，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坚决反对打着民主旗号以意识形态划线，行拉帮结伙搞小圈子之实，坚决反对打着法治旗号滥施长臂管辖，行践踏国际法之实。我们敦促有关国家信守反腐承诺，履行公约义务，停止庇护腐败犯罪，停止贪图不义之财，停止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基于现有的研究数据发布了新冠疫苗混搭接种的临时指南。世卫组织强调，接种疫苗呢仍然是首选使用同一厂家生产的疫苗，但是考虑到这个疫苗的可及性，可以灵活搭配使用不同厂家生产的疫苗。 这份指南呢，基于世卫组织战略咨询专家组近日提出的建议制定，适用于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上的所有的新冠疫苗。指南建议，如果第一针接种的是病毒载体疫苗，后续不管是第二还是加强针，全都是可以接种 mRNA 疫苗。如果起初接种的是灭活疫苗，那后续呢可以接种病毒载体疫苗或者 mRNA 疫苗。 按照临时指南的说法，现有研究啊，主要涉及混打对人体免疫力的影响，那安全性方面的数据还有限，有关于灭活疫苗的混打数据也有待于进一步的补充。随着研究深入，世卫组织将重新评估混打的优势及风险。 截至12月，进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的新冠疫苗呢，包括中国的科兴疫苗和国药疫苗、印度本土疫苗、美国强生疫苗、英国阿斯利康疫苗，还有美国的莫德纳以及辉瑞疫苗。其中前三款是灭活疫苗，第四、第五款呢都是腺病毒的载体疫苗，而后两款啊，就是美国的莫德纳疫苗和辉瑞疫苗，属于 mRNA 疫苗。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奥密克戎毒株。截至12月16号，据不完全的统计，全球呢共有89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超过20000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涉及非洲、欧洲、亚洲、大洋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初步数据显示呢，奥密克戎毒株会使新冠疫苗的有效性下降，具有更强的传播力。各国已经纷纷开始加强了防控措施。 最新的消息显示，美国佛罗里达三处废水样本当中全都检出了奥密克戎毒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治县县长德明斯说，目前在奥兰治县的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当中，感染德尔塔毒株的病例仍然还是占着多数。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瓦伦斯基当地时间17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预计奥密克戎毒株在未来几周会成为在美国传播的主导型新冠毒株。 瓦伦斯基表示，奥密克戎毒株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美国传播，像其他国家一样，在未来几周也将会在美国成为主导型的流行毒株。目前已经完成新冠疫苗和加强针接种的人群当中，可能也会出现感染奥密克戎的现象，但是在接种疫苗的影响之下呢，患者多是轻症和无症状。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当天呢，也敦促民众尽快的接种疫苗和加强针。他说，完成疫苗接种者比没有接种疫苗者多了防护，但是最佳防护是完成疫苗接种后再接种加强针。 当地时间17号，英国政府公布的疫情数据显示，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了93045例，连续第三天创下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的最高纪录，累计确诊病例呢已经突破了1119万例。 据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啊，在截至12月11号的一周内，英格兰每60个人中就有一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在威尔士呢，是每55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在北爱尔兰是每50个人中有一人；在苏格兰是每80个人中有一个人。 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奥密克戎毒株已经成为英国非常严重的威胁，英国正面临非常严重的病例潮。与此同时，奥密克戎已经超过了德尔塔，成为苏格兰传播的主要毒株。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毒株导致二次感染的风险是德尔塔毒株的5.4倍。接种2剂辉瑞或者是阿斯利康等疫苗预防奥密克戎毒株有症状感染的有效性为0%到20%之间，接种加强针后呢，有效性会有所提高，为55%到80%之间。 再来关注法国，为了遏制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法国首都巴黎昨天宣布取消原定新年前夕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烟花表演等庆祝活动。法国总理卡斯泰同时建议，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都应该在参加年末聚会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法国卫生部长维朗表示啊，近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当中呢，可能高达10%是奥密克戎毒株所导致的，这是政府计划收紧部分场所防疫规定的原因。维朗还披露，法国明年初呢将推出新冠疫苗通行证，要求民众进入餐馆或者是搭乘长途的交通工具的时候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按照目前的防疫规定，民众只要近期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就可以进入大部分的室内公共场所了。 韦朗说，他预计卫生部门下周能够批准为5到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希望从本月22号起，在自愿的基础上呢，向该年龄层所有的儿童开放接种。当前政策仅允许那些有严重健康问题或者是更高感染风险的儿童去接种新冠疫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韩国。韩国近年来呢，人口的出生率是持续低迷，老龄化加速。一些韩国企业呢，就瞄准了银发经济来开拓商机。银发经济呢，又称为老年产业、老龄产业，是指随着社会老龄化而产生的专门为老年人消费服务的产业。 在2017年，韩国老年人口及65岁以上的人群呢，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超过了14%，韩国由此迈入老龄化社会。韩国庆熙大学发布的老年产业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约有3911亿元人民币，到2030年有望增加到约9025亿元人民币，年均的增幅高达13%。 另外一项数据显示，韩国出生于1946年到1964年的人群更加活跃，消费能力也更强，为他们提供适合的服务呢，将成为韩国经济一大新的动力。到2025年，老年人口占比可能增到20%，到时候韩国将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到2027年的时候，老年人口预计将达到1750万，占韩国总人口的46.4%。 那么有哪些企业会积极的抢占银发市场呢？早在2016年，韩国的保险行业就率先涉足经营老年人医疗保健业务。除保险业，韩国的乳制品公司也已经提供面向老年群体的含营养补剂的乳制品。 另外，据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的数据显示，在韩国呀，银发经济市场每增长537万元人民币，平均可以创造多少呢？11.4个就业岗位。而工业领域创造就业的能力呢，是每增长537万元人民币，可以创造8个岗位。 好，国际时线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外交部17号发布一份安全条约草案，列举俄罗斯向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出的一系列条件，要求包括北约停止东扩。美国官员随后回应说呢，愿意与俄方就此谈判，但是强调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妥协。 按照俄罗斯在草案中的要求啊，北约将其驻军退回1997年东扩前的防线以内。1997年以后加入北约的主要是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俄外交部同时也表示，可以立刻与美国启动谈判。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17号回应说，美国已经看到了俄罗斯的方案，但是美国不会在事关欧洲安全基本原则的问题上妥协，包括所有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以及在不受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制定本国的外交政策。 据了解，乌克兰、美国和北约近来呢指认俄罗斯在靠近乌克兰的边境集结重兵，有入侵之势。俄罗斯予以否认，强调北约活动威胁俄的边境安全，俄罗斯有权在境内调动部队以保卫领土。 乌克兰外交部17号晚些时候回应说，是否加入北约以及与哪个国家开展军事合作，这应该由乌克兰和北约说了算，而非其他国家。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有到斑马线了。 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北京时间8:15，这里是郑磊和孙畅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接下来呢，进入旅游资讯，先来关注一下滑雪季。为了迎接冬奥会、冬残奥会，昨天呢，八达岭滑雪场2021-2022雪季正式开启，这同时也标志着延庆区长城人家过大年系列活动拉开了帷幕。 在昨天的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五村加雪场联动长城人家过大年吃喝玩乐住旅游地图。长城人家呢，一村一品农副产品也在雪具大厅外进行推介展示。延庆区相关部门表示，八达岭镇将持续推出延庆冬季旅游产品，提升游客对延庆、对八达岭镇冬季旅游产品的认知度。 此外呢，结合着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延庆八达岭以长城文化、长城人家为核心，串联滑雪、冰灯、庙会、温泉、民俗节庆活动等冰雪旅游资源，举办喜迎冬奥、非遗过年的活动。活动将于2022年1月10日，就是腊八那天开始，一直持续到3月4日，是农历的2月初二。届时啊，延庆将会用新年前后的54天的时间，集中展示八达岭镇的精品旅游线路和高品质域内旅游产品。 据了解，从今年到2024年，延庆还将利用雪飞燕、雪游龙，建设国内唯一的国际化高标准冰雪挑战基地，并在小海坨山建设大众雪场。到2024年底呢，延庆将打造成为国际滑雪度假旅游胜地，实现可滑面积100万平方米，滑雪旅游人次突破50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西城区两会上了解到，明年西城区会力争完成14处已腾退文物建筑的修缮，实现第二批文物活化项目签约。同时呢，还将会继续讲好中轴线故事，实现数字中轴，并打造一批博物馆集聚区。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西城区明年将力争完成晋江会馆等14处已腾退文物建筑的修缮，推动核心区贤良祠、国立蒙藏学校旧址等重点文物建筑修缮，实现对外开放。在文物活化利用方面，今年实现了新市区泰安里和西单饭店旧址等首批6个活化利用项目签约，并发布了杨角山祠、绍兴会馆等第二批9个活化利用项目，明年将完成第二批项目的签约，同时将打造数字中轴，利用线上线下平台讲好中轴线故事、文物故事、工匠故事，持续打造白塔夜话等老城保护品牌。还将推出我在中轴修文物云直播，应用 5G 加 8K 等技术，实现文化遗产可读、可看、可听、可游。明年全区文物建筑二维码安装将全覆盖，通过扫码让观众了解文物建筑前世今生故事。另外，西城区现有各类博物馆、展览馆83家，今年完成了李大钊故居、历代帝王庙的展陈提升，并对社会开放。明年宣南文化博物馆将重新对外开放。14、15、17，西城区将形成以中央市属博物馆为龙头、区属博物馆为支撑、企业、社会、街道博物馆、展览馆为补充的博物馆体系，形成西外地区科学教育文化主题、什刹海地区名人故居主题、大栅栏地区商业文化主题等一批博物馆集聚区，打造博物馆之城。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进入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央视节目单。本周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了2022年纪录片片单。明年啊，将有50部精品纪录片通过总台多平台带给广大受众丰富的视听享受。其中包括呢，《如果国宝会说话》第4季，以及以中国空间站为题材的《飞越苍穹》等等。 据了解呢，这次发布会以记录真实的力量为主题，分为《苍穹之上》、《光阴之旅》、《生活之诗》、冰雪之约、华夏之脉等多个板块，重点推介了大敦煌、从北京到北京、飞越冰雪线等多部总台原创的精品纪录片，以及就是要跑、三星堆、神奇等多部纪录电影。 这几年呢，咱们国家的纪录片发展其实速度非常快啊。值得期待的是呢，在发布会上以中国空间站为题材的纪实剧目影片《飞越苍穹》首次发布。据介绍呢，这部影片 太空部分的影像内容，将由总台研发的两套 8K 超高清摄像机在太空中拍摄完成。这设备采用 8K 50帧全画幅的技术标准，这将是迄今为止啊人类在太空中拍摄影像的最高技术标准。 嗯，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哈。那为了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2周年，总台出品的大型 4K 纪录片《澳门之味》昨天呢已经在央视的综合频道、纪录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以及大湾区之声、粤语广播等多个平台准时开宴了，因为它是澳门之味嘛。通过影像带领观众们品味地道的澳门之味。 这澳门之味啊，四集内容分别是什么呢 ？Made in Macau， 好食不过澳门街，餐桌的年轮，恋曲1999啊，特别有很多名字挺熟悉的吧？从回归祖国那一刻起啊，澳门就开启了崭新的篇章。翻开这本跨越百年的澳门菜单纪录片《澳门之味》，从味出发，以味论道，行走在方寸之间的小街窄巷，品鉴餐桌上的澳门制造，从餐食文化的角度全面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其实出去旅游啊，品美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而去澳门回来的人普遍都说真的在澳门吃东西太幸福了， 比如我啊 对吧，就是那条小街你只是品尝就给自己品尝饱了。 对，来咱们目光再转向展览吧。昨天呢，日本艺术家江上月的个展《一个误解的时刻》，所有的面具都掉下来了，与大型东南亚艺术群展《坠落》分别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北京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同时开幕。 艺术家江上月呢，是日本战后崛起的第三代艺术家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他曾经在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留学，丰富的海外经历和他个人的体验，让他对语言和交流的学科呢是非常感兴趣。江上月的作品往往包含了声音、视频和绘画等多种媒介形式，他通过这些探索人类的本能和交流的真实性，提供了更为人性和更具国际视角的视点。 而在北京第二空间举办的大型东南亚艺术群展《坠落》则由米开拉塞纳策划，本轮展出呢约50件展品，全都来自东南亚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展览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视野，还在复杂性中呈现出了一幅东南亚艺术的快照。 主办方表示啊，日本艺术家江上月的个展与大型东南亚艺术群展《坠落》将会全都展出，一直持续到2022年11月15号。喜欢当代艺术的朋友呢，您可以去看一看。 再来看看图书方面，由昌平区回龙观街道联合回龙观社区网编著的《话说回龙观》一书呢，昨天首发。这书籍啊，用400幅漫画讲述了回龙观名称的起源、古代碑文的记录、区域的考古发现、民间流传的故事，以及老一代回龙观人的口述回忆和新一代回龙观人奋斗成长的足迹。 全书有5个章节，包括回龙观的前朝往事到新中国成立时期回龙观的前传，还有回天行动计划实施之后高速发展的今天。特别要提到的就是书中30多位人物的原型、讲的故事、策划、编著、绘画、校对，全都是真实的生活居住在回龙观的人来做的相应工作， 就感觉特别接地气啊，就是街里街坊的感觉。那目光转向影视领域，近日电影《反贪风暴5》最终章发布了影片主题曲《讲不出再见》 MV，古天乐、张智霖、萱萱、谢天华等9位主演温情献唱。据介绍呢，这部由黄百鸣监制、林德禄执导、古天乐、张智霖、郑嘉颖领衔主演的电影将于12月31号正式上映。 就像刚刚说到澳门回归，它的很多纪录片的名字就让人感觉非常的熟悉，这些演员的名字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古天乐、萱萱，哇，好久没有看到他们了。这次发布的主题曲《讲不出再见》是古天乐、张智霖在合作4部《反贪风暴》之后首度合唱，也是他们首次为自己主演的系列电影演唱主题曲。在 MV 当中，5部电影的精彩画面或者音乐是一一的展现给大家。 作为反贪系列第一首片尾曲呢，这首歌曲在原版的基础上重新编排了一下，仿佛将这时间呢一下就拉回了2014年第一部影片上映时的情景。如今呢，转眼7年已逝，电影《反贪风暴5》最终章也希望能借由音乐与多年陪伴的观众好好告个别。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 于是浪漫越美妙， 再见。ICC 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陆志廉， 有件案想请你回去协助调查。 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念，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 连杰 啊，讲不出再见。哎呀，放完之后感觉就又被拽回了几年前看反贪风暴，甚至拽回十几二十年前看港片的那个感觉啊。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感受太奇妙了。 真是不仅仅是回到了2014年这个影片刚上映第一部时的感觉啊， 嗯，好像回到了1994年。 真的，90年代真是我们华语乐坛最巅峰的一个时期，很多音乐呢都给我们。其实现在可能大家都是张嘴就来啊， 嗯，而且你感觉说讲不出再见，就是在年底的时候放这样的歌曲啊，你好像要对过去的一年进行一番梳理一样， 嗯， 真的很难对过去再去说，能够深情的说一声再见，不想跟他说再见， 嗯， 觉得此刻也挺好的，很美。 那咱们迎迎新年啊， 哎， 咱们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开启了。即日起呢，到31号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这些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节目互动得惊喜好礼，现金红包、代金券、演出门票等多种的实惠福利等您来拿。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2021声音记忆到崇礼滑雪去。 现在咱们从太子城到崇礼呢，只是有汽车，有公交车，公交下来得40分钟，自驾得25到30分钟。开通咱们高铁以后呢，大概需要11分钟左右，方便了周边的老百姓，也方便了北京的游客到崇礼来滑雪。 好，北京时间8:28，听完了到崇礼滑雪去啊，因为你已经感觉到了，它是可以慢慢坐着高铁就能去滑雪了。过去很颠簸的到崇礼，这个情况会慢慢的有改善。我们今天的文娱资讯到这儿就结束了。北京时间8:28，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话语为您编辑。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 Angela 张韶涵，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你的生活精彩无限。 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好，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冬奥会的脚步啊越来越近了，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走进冬奥会背后的那些人物，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冬奥故事。王雷今年35岁，是中国石化的一名高级工程师，他最大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就是做赛会志愿者。从2008年第一次做北京残奥会的志愿者，到2014年第一次做索契冬奥会的志愿者，再到成为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第一位赛会志愿者申请人，可以说他见证了我国赛会志愿服务从起步到趋于完善的整个过程。下面一起来听故事，王雷的志愿生涯从扎根萌芽到梦想开花。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己闪耀在华夏的冬岭上。 相约北京这首歌曲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第一届冬奥优秀音乐作品之一。每当听到梦想开出花，我们绽放吧这样的音乐响起，王磊就满怀期待。他的梦想是能够成为一名北京2022冬奥会的志愿者。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在2019年12月5号，北京冬奥组委一面向全球发布赛会志愿者招聘公告时，王磊就一气呵成，成为第一位报名申请冬奥会的志愿者。 能够成为全球第一个赛会申请人，前期一定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我是曾经申请过2014年索契冬奥会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志愿者的，所以我非常熟悉国际上的这种招募惯例，我就可以提前把需要的材料，尤其是电子材料准备好。 对于北京2022冬奥会，王磊不仅想成为亲历者，他也是见证者。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期间，中国政府正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北京和张家口将申请承办第24届冬季奥运会。当时正在为索契冬奥会做志愿服务的王磊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想着为申办冬奥会做点贡献。他带领其他中国志愿者在索契奥林匹克公园拉开签名横幅，助力申奥。 北京， 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是2015年的7月31号嘛。这个当时国际奥委会全会是在马来西亚召开，晚上5-6点钟吧。当时是在餐厅吃晚饭看直播，然后当时就看到巴赫主席向全世界啊拿出那个信封的时候，宣布北京2022的时候，那个场景我真的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吧，而且有点激动的想哭。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感觉说你其实一路你是跟着这个申冬奥一起在走的。你会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自豪。我还记得我当时发了个朋友圈，大概的话就是从2001年到2008年，从2008年到2015年，然后再到2022年我们要举办冬奥会，就是7年之后又7年，都是仿佛是一个又一个的轮回嘛。这一切都是因为国家强大了，世界对我们是越来越信任了，他们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办好的。 如果说北京2022冬奥会是使王磊的志愿梦想开出花，那么在索契冬奥会的志愿服务经历就是滋养梦想之花的活水。索契冬奥会是他第一次参与冬奥服务，也是第一次在国外当志愿者。当时来自全世界的22000名志愿者齐聚索契，中国的志愿者只有20人。王磊挑起了中国志愿者服务队队长的重担。 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来自世界上其他各个国家的志愿者，你会感觉到差异，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到差距。比如说我当时服务的场馆是冬季两项和越野滑雪，这个两个场馆都在雪山上啊，然后两个场馆之间大概差不多有个10到15分钟的雪山，然后我们每天相当于要往返在这两个场馆之间嘛。大概刚开始的3-4天，我们这个志愿者团队就一起嘛，只有我是来自中国的，其他都是来自欧洲还有北美的志愿者，我觉得很 OK 啊，就没有什么，步调也很一致。但是差不多过了4-5天，我就感觉体力不支，就是人家依然是大步流星，尤其是那欧美的女志愿者，她也是大步流星，然后你就会觉得跟不上，你喘气啊。对我来说就我很受伤，我接受不了。然后我就私下跟他们聊天嘛，他说我们是2-3岁，我就跟我爸爸妈妈和我家人一起每年都会去滑雪。当时我长那么大我都没有滑过雪，我第一次接触雪上的项目和比赛就是在奥林匹克的现场。我觉得这是一种差距，我们必须承认。还有一种比较差异，就是说我还记得当时我到索契办理入住的第一天，就大家志愿者都住在志愿者村嘛，刚进志愿者村刚办完入住，我就发现很有意思，有些楼的窗户上它就挂着国旗，比如说我就看一个窗户上挂着英国的国旗，有的窗户上挂着一个加拿大的国旗，我就很好奇啊，这些人他干嘛呢，都是志愿者挂什么国旗啊，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到第二天我也找到原因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这些国家的志愿者都是以个体这种形式然后来到索契，然后来服务冬奥会的，所以志愿者会带上国旗，然后挂上以后他就会告诉整个志愿者村，我是来自英国的志愿者，如果你也来自英国，哎，你可以来找我。咱不知道啊，咱没有这种经历啊。你会发现在某些方面，由于比如说志愿服务的经历也好，或者说是阅历也好，不够丰富嘛，我们缺乏经验。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思考，王磊意识到不仅要自己追梦，还要帮他人圆梦，于是他又尝试了许多第一次。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中国志愿服务队呢，就开通了一个微博。开通微博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希望能够向国内的朋友们展示中国志愿者在索契的各种故事。但是呢，就收获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小意外。比如说，我们发现每次不管推送什么样的动态，在这个动态下面都会有大量的留言，关于什么呢？怎么样能够做一名索契冬奥会的志愿者？怎么样能够出国做志愿者？这样的问题，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们他们有这样的疑问。所以在从索契冬奥会回来之后，我就连同我们几个热心的这种志愿者朋友吧，经过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吧，把我们在索契的经历、我们的感悟、我们的思考汇总成了一本书。啊，这个书呢最后还顺利出版了，这个书叫《从索契到北京》。这本书是被列为北京市志愿者培训读本，这个还挺好的。也是因为这本书是目前国内第一本关于海外赛会志愿服务的书。 2017年年底，王雷收到了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志愿者的邀请函。王雷的志愿服务范围从索契冬奥会的雪场转向了冰场的礼宾服务。 到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是到平昌冬奥会的时候，我们中国志愿者的人数大大增加。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中国志愿者只有20个人，但是到了平昌冬奥会的时候，我们中国志愿者的人数是113个。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明显大家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走出国门了。然后第二个感受是，那世界对于中国志愿者的认识和认同感增加了。对，比如在索契的时候，还有的时候会觉得，哎，你们中国还有志愿者呢。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当欧美的朋友或者记者朋友他见到你的，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日本人，你说不是，他说韩国人，你说不是，我是中国人，没有不尊重的意思。他说他见的更多的是日本或者韩国的志愿者。但是到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时候，不是这样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出现在了这个志愿者的队伍当中，然后我们中国志愿者的整体素养，不管是我们的敬业精神也好，还是我们的志愿服技能也好，都非常的好，就很专业。对，大家对你的认同越来越高，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美好的呀。你会觉得不仅仅是国家强大了，我们在志愿服务方面也很厉害。 这时候的王雷更加成熟自信，这份自信来源于他背后中国志愿者队伍的发展壮大。汪杰现在是一名大学英语老师，他曾经和王雷一起在平昌冬奥会做志愿者。回忆起那段志愿服务的时光，他讲述： 平昌冬奥会是我第一次参加就与奥运有关的赛事。王雷他的在冬奥会的工作岗位是礼宾，我是票务，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一起上下班，所以会分享一些工作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平昌冬奥会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冷，情人节那天江陵是刮大风，导致我们当时的食堂供应不及时，反正很晚才吃饭。然后那天我在安检的时候又出现了把我的防晒霜给扣下来了，所以那天我就感觉我就很不顺。所以在晚上回家的路上和王磊聊天，聊着聊着聊着我就开始大哭起来，然后一路上王磊都一直安慰我，一直开导我。啊，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来韩国的第一天，他那个时候就和我们交流了这个写书的想法。服务平昌冬奥会的志愿者是写了一本叫《激情平昌梦魇金章》这本书，里面都是关于我们服务平昌冬奥会的一些小故事。那么对这个北京冬奥会志愿者也是有一定的启发，这样就是让我们本来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让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变得更有意义。 那如果让您用几个词来形容王雷的性格，或者是你对王雷的印象，你会用哪几个词来形容？ 我觉得我可以用大哥哥、有想法、认真、负责、暖心这几个词。 您这次也报了2022北京冬奥会的一个志愿者的服务，您是怎么想的呀？ 我本身是非常喜欢做志愿服务，做志愿服务，服务对象回馈给你的一个微笑，就会让你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期待着和2018年一起服务平昌冬奥会的志愿者小伙伴们一起再相聚于北京，也就是我们书上《激情平昌梦魇金章》，就把我们的梦一直延续到北京和张家口还有延庆，就让我们的故事一直下去。 让王雷和汪杰这样的中国志愿者骄傲自豪的，还有在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上终于迎来了北京8分钟，这8分钟惊艳了全世界。 现场中央舞台幻化成 一个迅速旋转着，象征着人类科技最高成果和新的生活方式的互联网隧道。我们的熊猫队长化身为熊猫信使，将通过眼前的互联网隧道回到北京，收集人民的邀请和祝福。 王雷说，做赛会的志愿者一直是他的兴趣爱好，他的本职是中国石化的一名高级工程师。这位工学博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志愿服务结缘的呢？这还要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项目启动说起。 因为当时全国的奥运氛围也特别浓厚，就整个国家都是在为这个奥运会这样的大事情在热闹着嘛。我记得大概是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吧，有一次跟我大学一个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就说起了奥运会这个事儿。我就是说，哎呀，像这么大的事情啊，我个人也非常想参与其中，也想为国家为奥运做一点贡献啊。然后但是呢又很苦恼和困惑，想参与但是不知道怎么参与。他在北京，他不在山东。然后我老师就说，他说你可以去尝试做奥运会的志愿者呀。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奥运会还有志愿者。然后我才去查，哎呦，什么是志愿者啊？怎么样能够成为志愿者？然后才去上网提交的申请。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手提电脑，都是去网吧啊，就这样子的完成了这个人生的第一份志愿者申请。提交的时候热血沸腾，觉得哇塞，自己一定能中。然后到我大学毕业，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你可想而知我当时多么的失落啊！然后呢，就2007年6月份，我大学毕业，7月份呢，就来北京读研究生。我当时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啊。进入到这个研究生阶段以后，其实这个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招募还在继续，不甘心嘛，就不想放弃，就觉得说要不再试一下。所以我相当于在研究生阶段又再一次递交了这个志愿者的申请，然后才经过了这个笔试、面试，才最后拿到了志愿者的录取通知书。我还记得当时拿到通知书的时候，当时是奥组委的一个老师打电话通知我，第一反应真的不是特别激动，就有点懵。然而因为当时其实我还对这种奥运会的还有各个场馆的这种运行也好不是特别了解，其实当时这个组委会老师告诉我，我是被主新闻中心录取了，所以这个老师就说你7月1号要你上岗。但是其实7月1号到7月20号我当时还在小学期呢，每天都要上课。我说老师这个不行，我每天都是课，你看能不能我7月20号上完课以后我再上岗。我说那个时候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18天呢。老师说不行。然后我当时其实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丢掉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就这样子其实是跟我的这个志愿者 offer 就擦肩而过了。 我和你心连起同住的家，为梦想建立信，相会在北京。 关注着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关注着其他志愿者在赛会上的风采，王雷为自己与机会失之交臂而感到懊恼。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再次接到了北京奥组委的电话。 直到这个奥运会快结束的时候，组委会的老师又联系我说，王雷这个残奥会的主新闻中心，你看你可不可以。这次我就毫不犹豫，我说绝对可以，没有问题， 不能再错失 对，不能再错过机会了。对，残奥会的话也是在主新闻中心做新闻宣传助理志愿者。当时在主新闻中心啊，一层大厅有一个展馆，这个展馆呢叫中国之窗，主要是向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记者展示我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当时22岁的王雷身穿青花蓝祥云图案绘成的奥运志愿者制服，用流利的英语向来自全世界的媒体记者展示和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第一次感受到身为志愿者的自豪与喜悦。不过每天同样的工作环境，重复的解说内容，他慢慢出现了懈怠。 我记得刚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新鲜的，是特别激动的，整个人就跟打鸡血一样的。但是这种状况持续不了5天，顶多5天，情绪一定就会发生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天的工作都一样，只是你可能每天遇到的人不一样。对，那么势必就会产生一种疲倦感，一定会有的。我现在非常感慨，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运气非常好的一点是，当时我的志愿者经理啊，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志愿者经理及时地发现了我的这种苗头， 然后就找我谈话，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他就说你现在的这个工作状态有点懈怠，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是不对的，必须要调整。志愿者工作本身也是一项工作啊，你们的形象直接关乎到整个中国珠商展馆的形象，直接关乎到外国朋友们怎么来看待和认识中国。他这么一说，其实在此之前我其实并没有把自己的工作上升到这种高度，但实际上你现在来看，你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所以我每每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志愿服务过程当中，就是一旦有这种倦怠懈怠动力不足的时候，就我一定会想起这个场景。 就这样，王雷的志愿服务理念在心中扎根，这也为他在索契冬奥会和平昌冬奥会上的志愿服务打下基础。从服务夏季奥运会到冬季奥运会，从国内走向国际，他是如何看待舍与得的呢？ 实际上索契冬奥会也好还是平昌冬奥会也好，一定都跟我的工作冲突，因为这样一个大型赛会它的时间非常长，通常都是三周四周。对我来说这个问题还好它不是一个问题，是因为第一，首先我的公司我的领导他们都是非常支持我的，我们是大型央企嘛，我们企业本身也特别重视社会责任。然后其次，从我自己本身的工作层面来说，我觉得其实功夫还是下在平时的，平时跟同事的这种相处也是比较好的。第三，通常情况下我都会提前做好工作准备和交接和应急，我对我自己的认知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我喜欢做这个事情纯粹是因为我喜欢它。为什么喜欢它呢？因为帮助了别人以后我感觉心情很舒畅，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交到了朋友，我就觉得很好。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时候，也是我们小团队里头的志愿者，这个孩子是上高中的啊，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为什么特别好？小男孩他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企业认同感特别高，他是韩国本土人。这个小男孩用的是一个小米手机，然后他很骄傲地跟我说，他说我的小米手机是我通过阿里巴巴淘宝买的，我上大学我要学计算机专业，我毕业以后我要去中国工作，中文也讲得非常好。对，所以我们俩关系就特别好。你看，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大平台上，然后在跟各个不同的国家的这个志愿者朋友们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大家对于这彼此的国家的认知在不断的加深，而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们做国际志愿者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近几年，王雷一直作为志愿者代表参与北京冬奥组委宣讲团的工作，将志愿服务的理念和志愿者的故事带到机关、学校、社区、企业，从扎根萌芽到静待开花。这十多年来，王雷对志愿服务一直保有热情，对中国的志愿者团队日益壮大而感到自豪。王雷期待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志愿者的火炬手，他也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志愿者，成为志愿者的志愿者。 我就希望说，第一，自己首先能够圆梦2022，就真的能够入选成为一名2022的志愿者。第二的话呢，就是因为自己经历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嘛，所以呢也特别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因为人的一生当中，你能够接连经历两次这样的奥林匹克盛世，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少的。哎呀，希望2022的时候我能成为一名火炬手，代表2022冬奥会的志愿者们的火炬手，能够有我们志愿者的声音。 梦想开出花，我们绽放吧，这奇迹闪耀在华夏的冬岭上，飘雪千万里，我输赢。 我们继续来听故事。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国家冬训中心已经入驻首钢园，江金玉这位曾经的首钢天车女工，如今成为了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里的一名讲解员。她是怎样实现华丽转身的呢？一起来听故事。冬奥繁花， 首钢呢也是当时为了夏奥还首都一片蓝天，从北京搬迁到了河北省的曹妃甸新区。在这个园区里改造的单体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我们的料仓。这个料仓呢，就是为一号高炉专门建的。 正在为来访客人介绍老首钢西式桶仓历史功能，以及2002年北京冬奥会办公地的讲解员江金玉，曾经就是一名普通的首钢工人。在经历了首钢转型的同时，他也从一名普通的天车工人成为了一名专业的讲解员。对于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他对这里的每一处犄角旮旯都如数家珍，同时也对北京冬奥会的各项筹备以及理念胸有成竹。 转运站还没建呢，就建个料仓和桶仓，我就来了嘛。来了之后我说我怎么讲啊，领导说 讲什么 把我讲什么呀，我怎么说呀， 领导说自己找呀，得我说那就自己学习吧，一点点学，去高炉找我们那个炉长，他是劳模，然后因为整个的他当时是炉长嘛，他管这四个炉子，生产时候他就管三炉，这样呢我就找他了解这个炉子里边的构造啊，还有它的整个的流程，从这个区域把这料送到高炉下边是怎么一个过程， 其实对 一层一层的往俩 对整个咱们原来首钢的这个工作流程做了一个全面了解。 对，只要你想到的你就找答案去，实在找不着了就去首钢档案馆。 江金玉说了解首钢还是相对容易的，但对于零基础的冬奥知识，他除了自己学习外还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厌其烦的向奥组委的工作人员发问和交流。 空白，一点都不知道。 现在呢是不是也得了解一些？ 对，现在两地三赛区怎么回事，每个项目怎么回事，还有一些比赛规则呀，还有就是场地的建设，包括他那个像这些场地，包括雪车雪橇啊，它这个整个是咱们国家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全亚洲第三条，全世界第十八条，等等，就是这个知识的扩展。其实你要学，有的是可以学习的知识。 像这些都是您自己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对，我还问呢，我问他们体育部的、新宣部的、规划发展部的，就是因为我经常跟他们打交道嘛，他们都是过来组织人参观什么的，就都认识了。这样我老问，他们都知道。我这个人太烦，就是老问他们发微信啊，怎么去找。 但是大家都是愿意跟您交流，比如帮助您。 反正我问他们都告诉我。 江金玉说，目前冬奥组委办公区基本上也只有他一位讲解员，最忙的时候他一天要讲解16次，虽然很辛苦，但他觉得作为首钢的员工，为大家讲解首钢的历史，介绍冬奥的知识，从他内心油然产生了一种自豪感。 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首钢人，那我到这个区域有我的使命，我是来为大家服务的。那怎么去服务？首先要端正一个服务态度，你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让大家呢觉得首钢人不是冷冰冰的工人啊，他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就是那种亲切感给大家带来。 我觉得您血液里还是有一种首钢人的这种自豪，一直有这种首钢人的这种精神在这儿。 自豪感，真的，尤其是很多的客人来了之后，就是问我关于首钢的问题的时候，哎呀，我才感受到，我说我生产时期我没有感受到说首钢为国家能做出多大的贡献，因为我干的那一小点活是太小的一点，太不值得一提的，没有觉得那么受人瞩目。但是大家来了之后，到现在咱当然了，咱也是借助这个奥运的平台嘛，但是大家确实是现在挺关注首钢的。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自己的这个工作很有使命感，同时呢也是很骄傲很自豪的。 因为奥运让江金玉焕发了新的生机。然而回想起首钢转型的那几年，江金玉说那时的自己真的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尤其是停产之后，我感觉我就要随着一个厂子的这个 自己状态 灭亡，然后自己也就完蛋了，那种感觉啊，挺有危机感的。实际上，觉得自己要废掉了，就像那些废铁似的。我最早是首钢铸造厂，但是后来我们就跟炼铁厂合并了。合并之后，我就到三号高炉。我们那时候都是留守嘛，就是巡视啊，搞卫生啊。但是三号高炉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直从生产时期，它就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同时呢，在2014年的时候，被北京市教委列入了这个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教育基地。这样呢，我们停产了，还有很多的孩子过来参观，他们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以当时刚到这儿之后，那个班长就说这缺个女的，然后这样我说那我试试吧。 就这样，江金玉从给孩子讲解首钢，到在首钢给更多人讲解冬奥。现在江金玉非常珍惜与奥运的结缘，而且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将这份缘分传递下去。 服务一届冬奥会真的是 这个机会 很难赶上，我是觉得这才是真的为国家在做一项最基础的工作。我也是把我的这种热爱这个奥运服务奥运这个岗位的这种精神呢，也是带给了我的孩子。 他是明年高考，正好你可能还正好上大学呢。我说听说那无奥运的志愿者都是从大学生里边招，我说到时候你可得答应我去当志愿者。然后他说、哎、行行行，就这样。就是我觉得作为市民或者说作为首钢人，咱必须得把工作做好，把最基础的工作做好，也是一份责任吧，也是作为中国人的一份责任。可能说出来好像在唱高调，实际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这种懈怠。 原来我们都是如此平凡，没什么不一样，软弱的时候特别怕孤单，总嫌夜太长。我还记得你熟睡的模样，像个爱。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北京时间8:56，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主持人郑磊、孙畅，代表节目编辑翟轩、话语赵一阳，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听到由赵龙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萍水相遇，然后一生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只因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一个陌生人啊，默不作声，不理也不弃，目空未来抢救我一起，原来是你。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一份爱没有因为。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梦然，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ing Together。 在渺小的星光，也有属于它的光芒；在弱小的蓓蕾，终有一天会绽放。坚定彼此目光，别低估你我的能量。梦想会在不经意间张开翅膀，我们所有付出终有一天会发光，我们所有的汗水某一天会不着，伸出你的双手，真诚地拥抱梦想，希望会在意料之外登场。点亮梦想，点亮你迷茫的目光，点亮梦想，在未来我们尽情绽放，点亮所有为爱凝聚的每一束光芒，那成功就在不远的前方。别灰心，别轻言放弃，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